告时间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这是中国队的陈云霞、张琳、吕阳、崔晓彤。13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中国女子四人双桨赛艇又一次站在了奥运会 A 组决赛最高竞技水准的舞台上。奥运最好成绩是2008年由张洋洋、金子维、奚爱华、唐冰四位姑娘为我们拿到奥运赛艇历史首金的时候在北京创造的。在今天，他们将再次向奖牌发起冲击。中国队位列 7月28号东京海之森水上竞技场，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。作为2019年世锦赛冠军，崔晓彤、吕阳、张琳、陈云霞组合是头号夺冠热门。小组赛，他们以6分14秒32轻松斩获头名，晋级 A 组决赛。 我们看起航出发，中国队开板滑得非常沉稳，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，还有200米。陈霞前把稍稍再强一点。 中国队自出发之后一路领先，在1500米过后就将领先优势扩大为4秒以上。 给领奖手更多的支撑。中国姑娘距离终点最后的5秒，崔晓彤力量送上来，最后2秒，我们赢了！中国姑娘赢下了这枚金牌，中国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又一次站上了奥运会最高的领奖台， 最终6分05秒13夺冠。这一成绩刷新了这一项目世界最好成绩，这是中国赛艇历史上的第二枚奥运金牌。 你们看来是比较容易，但是那些不容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今天拿了这块金牌，感觉所有的不容易都变得容易了。 教练你辛苦了，你真的太辛苦了。 我们教练就是经常说，现在我要不折磨你，到最后折磨你的就是对手。这场比赛下来以后证明了我们教练确实把我们折磨得不行。 赛艇项目向来是欧美所统治，从中寻求突破口一直是中国赛艇努力的方向。1988年，中国赛艇在汉城奥运会获得首枚奖牌。20年后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，中国队的唐冰、金子薇、奚爱华、张洋洋以6分16秒06获得冠军，实现了中国队在赛艇项目当中金牌零的突破。自1988年到2016年，中国队获得的所有奥运会赛艇奖牌，1金4银4铜，都是来自女子项目。 我觉得我们努力都值得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优秀下去。 听中国，祝传奇！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。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国庆中秋去哪儿？ 去哪儿都是人，哎。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！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，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！ 小招喵在快闪电现场等你哦，就在北京赛特奥莱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